Hi, this is Chinese Pod coming to you from Shanghai, China. I'm Jenny. And I'm John. John, 今天 Upper Intermediate 高中级课程，我们去买电脑。 对。 那么我们要买组装机还是品牌机呢？ 组装机。 嗯。 那么这个组装，就是 assemble。 对。 And install。 是的，就是自己把它组成，然后装起来的意思。 但是我们一般说。Custom built in English. 听起来真好听，就是为你一个人做的，是吧？ 对，custom built computer. 嗯， 但是中文你们说组装机是吧？ 没错，组装机。那还有一种呢，是品牌机。品牌机 就是一个大公司给你配的，是吧？ 对对对，就是有一个牌子的一个电脑，名牌的电脑啊。好，那今天我们对话里面有很多和电脑有关的词语，可以留意听一下。 All right, let's listen. 小姐，买电脑吗？组装机还是品牌机？ 组装机。 我们做组装机很有经验的，你进来看看吧，可以根据你的要求来配。你有什么要求？ 我自己用，要配置好一点的。 配置是根据实际需要决定的，比如你平时玩游戏吗？还是做专业设计工作？ 偶尔会打打游戏，但是不做设计。 这样的话，我建议你配个英特尔酷睿的处理器，它是现在最新最主流的处理器。 处理速度快吗？ 这你放心好了，不快怎么会叫你配呢？主板也用英特尔的，这样匹配度高，系统就比较稳定。 这些都是原厂生产的吧？ 我只卖原厂的，内存配一级的，用独立显卡，就配个512兆显存的，玩游戏的时候视觉效果非常棒。 那声卡、网卡呢？ 用主板自带的就行，不用另外配，那个效果还是不错的，没必要多花钱，您说是吧？ 那显示器、机箱、键盘呢？ 这些东西你放心，我都给你最好的。而且不赚你钱。对了，硬盘你要多大的？ 我也不太清楚，你说多少合适？ 160G 够用了。行，这个配置绝对好，而且很实惠。 是不是实惠？我看了价格就知道了。 好，我现在给你算算。来，我一样一样加给你看。一共5800，便宜吧？我再给你打个折，5500怎么样？ 还是太贵了。我别家也问过，5200你卖不卖？ 这个价肯定不行，我给你的都是顶级的配置。 我知道，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想买电脑，你给我便宜一点，我下次肯定介绍他们来。 哎，好吧。 这样，自己有没有去买过这种组装机或者品牌机？ 有啊，买过好几次 啊，所以里面的词语都一定要知道哦。 对。 那我们先来看看一个字，叫做配，可以根据你的要求来配。 配就是 match， 对吧？ 就是帮你来搭配。我们一般说穿衣服，对吧？这个衣服配的好看不好看？就这个配。 When we talk about it in English, we don't usually say match. We just say we'll give you this.Or we'll add this. 但是中文都是配。 对。 配一个这个，配一个那个。 是。那还有一个词呢，叫做配置。配置。这个是电脑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词，我觉得。 那配置是什么？ 配置就是那些零件，那些 components, parts, 在你配的这个东西里面。 啊，这个是个名词。 对。 刚才那个配是一个动词， 对对对， 这个是名词。 是的。 配置。 配置。 Components。 没错，那今天这个买电脑的人，他想要好一点的配置，对吧？好一点的配置，所以说就要用一个英特尔的处理器，名牌的哦，英特尔。 英特尔 is Intel。 对，那他们有一种新的处理器。处理器是什么呢 ？Processor, the CPU. 啊，处理器。那我们会讲到处理速度，对吧 ？Processing speed. 那我们再看一个电脑词汇，叫做主板。主板。 And that's the motherboard. 对，也可以叫母板，母板 ，mother。 真的？ 对，都可以的啊。主板，母板，匹配度，匹配度。 That would be compatibility. 嗯，对，因为这个度就是 degree 的意思，是吧？程度，匹配就是你们配不配。 那匹配就是配的意思。 对。买组装电脑的时候呢，大家都会问是不是原厂生产的那些部件，对吧？那些配置是不是原厂生产的 ？So was it produced by the original manufacturer at the factory? 对，就是怕买到假货。 嗯，如果是假货，可能是用比如说 Intel 的什么箱子，然后 对。 然后在别的地方放进去，然后卖得很便宜， 对，里面的东西是假货。 嗯， 好，那我们再看一个电脑的 memory， 对吧？内存，内存 memory。 嗯， 现在都是一 G、两 G、八 G 算的。 是的，那么我们再看一样东西，叫做显卡，显卡。 So that would be video card. 怎么会是显呢？其实就是显示的意思。 嗯，显示。 Video 就是你要看的嘛，它是好像 display 出来，对吧？ 显卡。 嗯。 Video card. 显卡。 它也有内存，对吧？ 对，它这个内存呢叫做显存，显存。 Video memory. 嗯，那讲到这种内存，我们就会用一些量词。刚刚英文里面那个 gigabytes， 中文你就直接说 G， 一 G， 两 G。 嗯。 但是还有一个 megabytes， 我们就会把它翻成中文说兆，兆。 不太说 M。 嗯，不说的。所以在对话里面呢，说512兆显存，512兆。 So that's 512 megs。 对，兆和 G。 是半 G。 对对对，兆和 G 啊。那我们看完了显卡，再来看看声卡和网卡。 这也比较简单。 嗯， 声卡 sound card。 对，声音，还有网卡上网的 network card。 嗯，好，那我们刚刚看到显卡是独立，对吧 ？Independent。 嗯哼。 或者还有一种呢，就是主板自带，主板自带。 So that means the motherboard carries it natively。 对。就不用自己再多花钱了，对吧？哎，我们现在在看一个概念，叫做主板自带。主板自带， 自带就是自己带，是吗？ 对的。 So it comes on the motherboard. It's already built in. 嗯，那就不用另外配，另外配。 So you don't have to add it to the system. 嗯，好，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显示器 ，monitor。 哎。机箱 ，case， 嗯，还有一个键盘 ，keyboard， 对，显示器、机箱和键盘。那我们再看一个盘，但是呢，这个是硬盘， 哎，特别重要的， 嗯，硬盘。 So hard drive, hard disk, you might say. 对的。 In Chinese, quite literally, it's hard disk. 是， 对吧？ 我觉得好多中文的名字看了，你完全不懂它是什么东西。好，那很多人去买这个组装机呢，就是因为它很实惠，实惠， 就是性价比高，是吧？ 嗯，这个是性价比前几年的说法，现在性价比像是一个 buzzword， 但以前我们都说很实惠，实惠。 So it's a good deal. 对， 嗯， 这样你觉得今天的配置是不是都是顶级的？顶级的。 应该是吧，我不知道 啊，我还以为你很懂呢。所以顶级的意思就是最好的 ，top quality, top grade， 对吧？ 顶 means the highest， 对吧？ 嗯，然后级就是级别 ，top quality， 顶。 那为什么不说高级 啊？因为它比高级还要好啊！ 啊， okay、 它是最最高级的，就是顶级的。 高高级啊！ 嗯，就好像我们 Chinese Pod 一样，顶级的。好，那再听一遍今天的对话。 好的。 小姐，买电脑吗？组装机还是品牌机？ 组装机。 我们做组装机很有经验的，你进来看看吧，可以根据你的要求来配。你有什么要求？ 我自己用，要配置好一点的。